好，北京时间晚上7: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松岩，欢迎松岩。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周末的7点到8点收听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松岩。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这几天虽然说北京的天气非常的冷，但是观影市场还是非常的火热的。就在12月份呢，我们中国是提前北美2周哈，刚刚上映了非常非常热门的 DC 超级英雄电影《海王》，然后这个刚刚上映之后，好像数据也是非常的不错。 对，数据特别的棒。那么在《海王》的上映之后呢，首周末票房就已经达到了6.5亿，荣登全球周末票房榜的冠军，创了中国影史12月单片首周末票房的记录。其实它的这个上映之后拿到了很多这个好的成绩，比如说上映3天后蝉联了3日票房的第一，排片率也是第一，观影的人次也是第一的，由此可见这部片子的这个火热程度是空前的非凡。 而且刚才苏岩给大家说这个数据还是刚刚上映的那个周末，也就是创造了各种第一，这个第一那个第一，还有各种的 一系列的第一名。 是那其实在我个人来看呢，就是《海王》这部电影是一个故事线索非常明晰的影片，也就是说哪怕你不太了解 DC 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你不太了解 DC 整个就是 DC 宇宙的世界观，也不妨碍您去欣赏这部影片。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不仅仅要看热闹，我们还要给大家聊一聊《海王》背后的门道，所以赶紧请出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电影博主 DC 影视圈的小编木木，欢迎木木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 DC 影视圈的小编木木，很高兴来到这里。 还有我们资深美漫爱好者云小优，欢迎小优。 大家好，我是云小优。 欢迎两位。今天两位要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海王》了。 对，没错。那么也希望能够通过两位嘉宾，让我们了解更多关于电影之后的一些有趣的细节，以及关于《海王》相关的这种 DC 原作漫画的故事。那么您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我们的 B 站上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上的直播账号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跟后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Darkness falls and she will take me by the hand, take me to some twilight land where all the love is。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松岩。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 DC 超级英雄电影海王，所以再次请出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电影博主 DC 影视圈的小编木木，欢迎木木。还有我们资深美漫爱好者云小优，欢迎小优。 大家好，我是云小优。 看我们这个刚才进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里面有这个三刷了海王的， 哇， 是三刷呀？ 等会儿十刷是什么情况？ 不是手指比的十，我也是三刷呀。 木木是几刷？ 我十刷了。 啊，真的有十刷的？ 十刷就是10遍都踏踏实实把2个半小时看完的那种吗？ 对。 哇，那真的已经是算是忠实的这种。 我们还有30刷的小伙伴， 还有30刷 的小伙伴， 对对对， 哇，那真的厉害了、啊。 就是从时间方面和金钱方面都给予了这部电影极大的热爱和支持了，可以说。 所以我们票房还是有这些忠实的粉丝来贡献，我觉得这个电影。 所以难怪创造各种第一呢。 对，难怪啊，谢谢我们的忠实粉丝。 是，那我们说这个电影《海王》哈，大家从电影院出来最直观的观影感受是什么？小优先说。 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海洋，然后我是一个鲸鱼的忠实粉丝，然后我的这里边很多镜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可以就是很切实的在这个影院里观察到就很绚丽的这种景象。当然，肯定真实的海底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很喜欢这样的场景。 就是温子仁导演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瑰丽的海底世界， 对，非常喜欢。 对，其实第一眼看到最强悍的应该是视觉上的冲击，是这样哈。 对， 嗯。那木木呢，我刚才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松岩给大家介绍了一组数据，但我相信木木那边会有更新的数据带给大家。 对，可能比我还了解。 我刚才在进直播间之前我看已经是15.99亿了，所以可能在咱们聊天的过程中它就会突破16亿。 突破16亿了。 16亿一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放在类似的电影，或者说我们现在整个欧美电影圈里面。 这么说吧，我们只跟 DC 自己的电影比较，它已经是突破了我们 DC 所有在国内电影的一个上映票房的上限。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看的每一场次都是在创造这个新的记录。 所以我们现在是正在创造历史的。 是的，大家都参与到这里， 大家都参与进来了。 赶快加加油，努努力，让它突破16亿吧。 没准我们聊天的时候就已经突破16亿了。 就有可能已经突破16亿了。 那作为一个10刷了电影的粉丝，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像刚才小优说的，肯定第一眼是震撼，就是包括它这个视觉的效果啊，包括有一些动作场景的设计，都是非常的就是让人耳目一新吧，可以说，尤其是这个海底世界的这个构造，可以说很少有电影会把海底的世界设计得这么宏大，让你看到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不同的世界。 而且我们弹幕当中大家说啊，就是我是看的 4D 版的，有的时候我是看的 IMAX 版的，那几位这种3刷的10刷的，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版本去看？ 我会看那个剧目的版本，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看的 Lux 的剧目版，然后高亮的那种，所以会把很多场景都会非常的清晰的投射进来。一般我们就会选择这种剧目IMAX Lux 这种高亮的这些屏。 像我10刷嘛，所以我每个版本几乎都体验，像刚才说到的 4D， 然后还有这个片子最主流的这个 IMAX 版本是一定要看的，然后包括像那个小优提到的这个 Lux 还有杜比都是非常高亮高清晰的，这种会让你更加的真实的感受到这个导演想要给你呈现的这个场景， 也会更加有沉浸感在观影的时候。 实际上你刷过这几遍这几种版本之后，您觉得你还是最喜欢哪一 还是 IMAX 吧，因为我现在主要还是去看 IMAX 版本，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震撼，因为它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海底世界，所以它这个整个屏幕给你呈现的这个世界是非常不一样， 可能更能突出它的特点。 是， 对， 哎，其实我看了一个版本是3面屏幕的，就是也是会感觉非常的新鲜，尤其是在一些宏大的场面当中，就是在海底世界当中， 你 还可以 在海底， 对，因为它可能就是我们眼睛的余光也可以看到两 边 的屏幕，所以感觉观影的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先来看一段海王的预告片，我们来大概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来目睹一下。 Legend has it that one day a new king will come who will use the power of the trident to put Atlantis back together again. This is the exact spot that Volko gave me my first swimming lesson. I already know how to swim. Not even close. You have to forget all the teaching of the surface world. Go deeper. Uncover your Atlantean instincts.He spent his entire life training. Training to be the best. My parents made me what I am. I am the protector of the deep. this trident resides the power of Atlantis. In the wrong hands, it would bring destruction. But in the hands of the true heir, it would unite above and below. The time has come for Atlantis to rise again. We must stop him. And how do you propose we do that? By retrieving this. I already got one of those. Not like this one, you don't. The war is coming to the surface,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Your mother always knew you were special. She believed you'd be the one to unite our two worlds. Atlantis has always had a king. Now I need something more. But what could be greater than a king? A hero. 好的，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海王的一个电影的预告片哈，在这个预告片当中，虽然不长，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但是像正派反派主要的角色都已经出场了，而且大家大概能够去体会一下这种海底世界的瑰丽以及它打斗场面的华丽。怎么样，松岩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就是第一时间可以看到这个预告片以后，就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震撼。 嗯， 就在海底世界嘛，可能我们平时都在这个陆地上，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是大陆人啊， 嗯、 这个都看到的是就是高楼啊、大厦、陆地人，对对对。然后很少能见到海底的场景，其实它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就海底的世界，让我们对它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想象，包括这个海底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这种争斗啊，还有这个关于王权的这种故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想看的其中的一个点，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比如说这种兄弟相争，是吧？关于这种王位的争夺。 对，而且这个故事情节也 很经典的一个大叙事的故事性。 啊啊！我们弹幕当中，像列车早已离开说，求不剧透，考研党明天才能看，祝你取得好成绩。所以我们今天尽量在不过多剧透的这个基础上来给大家聊一聊这部电影《海王》，好不好？刚提到了，比如说海王的故事线，它的整部影片的结构也好，包括它的出场人物也好，或者它的剧情线索也好，演员表演也好，我们可以从大概这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聊一聊这部电影吗？那我们先来说说海王的剧情，好不好？ 它这个剧情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它就是一切从简，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叙事。这个海王诞生，然后在它诞生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波折吧。一般的超级英雄电影都是这么拍嘛，它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大叙事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要说剧透，其实没有什么好透的。其实很多东西你其实不止一次能看到过，在很多电影里都有它的影子。但是商业片的经典叙事的一个过程都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没有什么好批评或者说是怎么样的，因为就是非常正统的一个经典叙事的英雄起源的一个故事。 这就正好说明我们不光看的是剧情，可能更多体会到的是剧情之外的东西。 对， 因为这样的话也更方便不看漫画的人去理解它。这是很应该做的事情，不能说我只有漫画人得了才能看，不是这样的。 所以作为一个新粉丝，或者说我之前对 DC 的电影宇宙不是那么了解，但是也完全不会妨碍我去欣赏这部影片。 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障碍。 尤其是对于这种刚刚接触 DC 的粉丝群来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反而是他们就是入门的一个很好的电影， 非常容易入门。就是我们在做一个粉丝包场的观影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里边会有一些致敬漫画的一些相关的场景，那大家懂的人会鼓掌，当然都会看到听到掌声。但是如果在普通场里边你看到的时候，那但是大家对整个故事的理解完全一点障碍都没有。 嗯。 对， 而且这部电影其实也是算海王起源的这么一个电影，因为你可以在电影的开头看到海王的上一代，就是他的爸爸和妈妈是怎么相识的、 对对对， 然后大概从他的父母中间也可以引出，就是刚才宋燕说陆地人和海底的人他们之间的一些爱恨情仇、包括一个瑰丽的王国亚特兰蒂斯，他可能会包括其他的一些海底的王国、各个国家都会有怎样的表现、都慢慢的在电影当中去给我们的观众去做一个渗透、这是我们说的剧情方面的一条故事线，就非常的简单明晰，却又非常清晰，不会影响这种新粉丝的理解。 对、 没错。 但如果说对于特别了解 DC 电影宇宙的小伙伴来说，会不会在观影的时候觉得有点太直给了？ 因为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致敬漫画的元素，有小伙伴说不希望剧透哈，但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怎么理解吧，就是懂的人他会非常的热泪盈眶，就是有很多致敬漫画里的经典镜头，像 是像就是说包括他的制服， 对 吧？ 对对对， 就本身就很致敬了、然后最后有一个镜头，这个不涉及剧透，就最后有一个镜头、海王冲出了海面那样一个定格的一个镜头、这大家要留意一下、非常的还原漫画，非常非常还原漫画， 是就是在漫画当中会有那样一幕， 对，比他那个就是从瀑布后面出来那个时候更致敬， 就是马上能反映到这是跟漫画呼应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镜头。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没有看过小伙伴最后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不要走神儿，看那 是哎，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说现在已经破16亿了， 啊、太棒了，鼓掌！ 的海报已经刚刚出来了，还有我们的樱花味肥皂说七大王国的设定太有想象力了，当然这也是出现在我们的漫画当中， 漫画里的漫画里 完全还原的这样的一个镜头，像预告片里我们有看到这个七国之王的这个镜头、它是完完全全致敬这个漫画的场景，有小伙伴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就是漫画里的原著的这个画面， 就是那个包括那个海沟国的那些怪物他们的形象，其实在新五二的漫画里是有的。 刚才小优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新五二，这个新五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先不要着急啊，先看看我手上这两本漫画今天又得到了好东西，所以迫不及待跟大家炫耀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基于就是电影就是基于这两本漫画来改编的。 对， 这两本漫画发生的这条故事线或者这条宇宙线，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标的、就是新五十二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里发生了什么，小美要等下班之后慢慢去研究。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让我们的木木和小优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哈。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剧情，那如果说从镜头的运用或者是画面的表现来评价海王的话，我觉得就不得不提一下温子仁导演的个人风格了，是不是？ 对， 他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个镜头是非常的有这个温导的这个风格，这个他的这个运 长镜头， 对，长镜头啊，包括这个镜头的翻转，还有一些运镜上的使用， 打斗的时候哈， 他打斗的时候的镜头你看到吗？他的视角永远是固定的，固定的长镜头，这样的话你不会错位。你在看的时候，就是你看打斗的时候，如果一旦镜头换角度之后，你就会很容易会错位，就你不知道他们 眼花缭乱， 对，但是他永远是那固定的一个视角，包括在那个就我不多说，就是在大场景里边，他也是保持着一个视角在这儿拍，所以你不会晕，你永远知道在发生了什么。 是，像温子仁导演他之前的一些作品，可能是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各种恐怖类的电影，或者是《速度与激情》，好像他也是第一次来接触这种超级英雄风格的电影。 是的，是的，第一次。 所以在电影当中也有他个人风格的一些呈现。刚才提到，比如说镜头的运用，那我们再来看看这部电影的监制，监制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这么一位， 是我们的这个执行制片人，这个 DC 灵魂人物吧，算是这个扎导，因为他对这个 DCEU 的这个贡献还是粉丝有目共睹的，然后呢，在电影里有一些场景，他这个画面的这个风格，其实也能看到有这个扎导的这个 风格在里面， 对对对， 哎，我们这弹幕当中说啊，圈哥是女孩子， 我 这个要不要给他 一个小编？ 圈哥是哥，当然圈哥是哥也有姐，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那刚刚说到这个镜头运用方面，那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人物的刻画或者演员的演技方面呢？ 这个演技，我想 多提几句哈，嗯，就是像这个。这一段好像有点要剧透的感觉， 没关系，微剧透可以的，因为毕竟已经上映很长时间了。 像这个片头的十分钟，它这个非常短暂的描述了这个海王父母的这个过程。嗯，那么在这个短短的过程中，我们除了要看到这个导演对整个故事的把控，就是要看人物怎么表现这个故事了。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尼可基德曼啊，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这个演员。嗯，然后呢他在来到这个人类世界之后，他有一个短短的一个系列，他从这个沙发上醒来之后，他对周围 金鱼， 对啊，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新鲜。嗯，哎， 就是他的反应， 有一个沙发，有一个被，哎，这边有鱼缸，有小狗。嗯，然后他看到鱼很惊，很就是很熟悉嘛，直接吃掉这个鱼。嗯，就是这短短的这几个动作，嗯，大概在一分钟的戏份里，嗯，已经展现了一个就是初到一个陌生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嗯，我们会非常直观的感受到，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吧，这么一个亚特兰大女王。 嗯，而且她的反应是非常真实的，会给你一种真实感。虽然谁也不知道常年生活在海底的人是一种什 么 样的生活， 是的， 但是你通过尼可基特曼的表演，你会觉得这就是真实的反应。 对， 但如果 而且也扮演他父亲角色的那位，他之前在那个星球大战里扮演过克隆人， 突然跳频啊。 他的应对，就是你能从他的演技，就是说他的应对上来看出来，他是一个胸怀很宽广的人。嗯，也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最后就也培养出亚瑟这样子性格的这样的人来。嗯，这是一个很就是其实是很有逻辑的一个事情。 嗯， 对。 那说到亚瑟，就是要说说我们的男主了 ，Jason。 嗯， 对， 觉得表现演员的表现怎么样？ 这个其实可以说，这个海王这个故事是完全为杰哥量身定造的吧？ 量身定制。 对，因为这个整个的海王，其实了解漫画的会知道海王的这个大概的形象。嗯，但是新的这个海王的设定，他基本上以这个杰哥的形象，像这个长头发啊，包括那个扎导为他设计的这个纹身的这个图腾。这个都是基于杰哥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特点。嗯，然后呢像这个电影里头的一些像这个毛利文化，都是基于这个杰哥他自己本身对毛利文化的这种喜爱。 嗯嗯，当然说了男主，那我们的女主当然也是在影片当中俘获了很多小粉丝。因为确实造型非常的美艳。嗯，也很符合她这个在剧中的一个身份的设定哈。那说了这么多关于人物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海王和梅拉，其实他们都是属于超级英雄这个系列，所以当然会有很多的超能力，是不是？ 嗯，对对。 有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大家这种开玩笑的梗也好，都会一说就是海王的超能力就是和鱼说话，但是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辟谣，是不是？嗯， 其实这个海王自己说自己辟谣，他自己辟谣，他在星武二的漫画里他自己辟谣的。嗯，就是他不跟鱼交谈。 嗯， 因为鱼的大脑结构非常简单，他没有办法交谈，他只是用他的能力他的意念去控制他们而已，这是他自己在漫画里说的。 所以就是属于官方表态。 对， 海王自己说了，我不能和鱼说话，我只是能够控制他们的这个意念。因为你会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就是小海王他在水族馆里面， 对， 就是让所有的鱼可以就是受他的那个控制。确实那一幕还是非常的震撼的。 其实说到能力的话，就是我们奥姆一定要有姓名。就是对，因为其实他的海王的弟弟奥姆的能力在漫画和就是正联的动画片里边。嗯，正联有一部动画片《正义联盟亚特兰蒂斯王座》。对，就是非常的逆天， 就很厉害。 他所谓的奥姆发动了海啸是字面上的意思。 嗯， 就是 他有魔法，他能发动海啸。 嗯， 他在漫画也好在动画片里也好，他单挑了正义联盟。 哇， 非常的强大。 但是在电影当中好像这些超能力没有 得到一个，肯定要平衡一下。我也觉得这个太逆天了， 照顾下哥哥是吗？那提到这个海王的一些技能，除了控用心，这算什么？心灵控制， 这应该是 意念控制， 意念控制。 嗯，其实他在这个呼吸或者是抗压能力，还有视觉、听觉方面， 对他这个水下的超强抗压其实是非常， 有用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 可能大家对于陆地上的超人这个钢铁之躯有一定的了解， 嗯， 但是大家要知道海底的这个深海压力， 这种压力是 也是非常大的，超人是受不了的。 对， 那我们在下半场节目当中会继续给大家激情启迪我们海王的前世今生，稍后回来。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HUD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各位好，这里是漫游嗨翻天之秒懂二次元，我是饲养花二蛋。今天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今年的一部月更作《魏公家今天的饭》。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呢是《魏公饭》的片头曲。2018年1月，作为 Fate 系列的外传呢，《魏公家今天的饭》以月更的形式开播。截至12月10日，这部番剧在 B 站上有30000人评分，得分高达9.8分。这部番剧为什么能得到这么高的评分呢？我想，除了因为它是一部美食番，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一种贴近生活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一是来自于人情味，二是来自于切合时节的故事背景。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情味这一点。这部番剧一集以一道菜为主题，故事围绕着这道菜来展开，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道菜的背景一点点拖出。在这部 Fate 系列的外传当中，所有人都不再是为了圣杯而杀的死去活来的敌人，而是东木市的一群小市民。也正因为他们之间熟悉的关系，而给这部番剧带上了浓浓的熟人社会特有的人情味，有点类似于我们70-80年代的那种老小区的感觉。比如在第8集中，侍郎去帮英和林姐妹俩打扫屋子；第9集，卡斯尔当街抓住侍郎，求侍郎教他做菜。如果没有前几部 Fate 系列的人物关系铺垫，想必这些情节可能会比较突兀。但正因为他们之间是互相熟络的，所以在他们之间很容易碰撞出一些与其他日常番不一样的火花。那么第二呢，就是切合时节的背景描写了。由于是月番，它的整个播出周期比较长，那么魏公饭就比较讲求背景与播出实际的切合。比如第一集在1月份播出，由于是冬季啊，里面就有暖炉吞人的场景。6月份播出的第6集比较靠近父亲节，所以就有父子情节了。那么在你看来，魏公饭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欢迎来和我们交流，漫游漫游团5675566693，欢迎你的加入。1月1日，魏公饭最后一餐，祝大家吃得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吧。 Take me by the hand, take me to some twilight land.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松岩。 嗯，赶紧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电影博主 DC 影视圈的小编木木，欢迎木木。还有资深美漫爱好者云小优，欢迎小优。 大家好， 哎，欢迎两位。刚刚在上半场我们给大家聊聊，就是从全方位啊，包括故事的情节线啊，包括镜头的运用，导演的风格，还有我们演员表现方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海王。刚刚在这个上半场结束之前聊到的是大家的超能力这个问题。 对， 除了海王之外，魅拉就是作为女主，我们能在电影当中看到比较明显一个能力，就是她可以吸出人体的水分。 对，她可以控水。 嗯，那除了这个超能力， 就是她是这个控水啊，包括改变水的形态、硬度这样。然后电影里也有那个展现，就是酒庄的一段戏， 是 这段戏也是非常非常致敬漫画的，就是包括魅拉的这个眼神都非常的接近。 这是在漫画当中也有体现， 有同样的画面。 哎，现在有个冲动，好想把这本漫画拆掉，现在赶紧看一看。 赶紧看一下， 是不是小优都出现在这本漫画当中吗？ 那个对，就 是还 是 不是一个宇宙的？ 不，在 像 就在海沟这里面，就是魅拉她包括她的控水和她这个能力在里面。里边是有体现的， 所以我现在拿到的这一本漫画是海沟，是不是？它是属于算是海王的起源这一部分的故事吗？ 对，是新王二的一个新的起源的一个故事 啊。 对， 实际上我们的电影也是把基本上我们所有人物最主要的一些技能和它最核心的特点都从通过我们的电影来展现了一下。 而且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就在于它的反派塑造也不是说特别的单薄无力，而且反派也是就是感觉刻画的比较饱满和丰富的。因为有一个这个就是大家都会在网上开玩笑嘛，就是这个黑福分是吧， 福分 对， 福分来了。 就是大家会说好像在漫画当中其实他和海王会有这种就杀父的这一个过节， 他们的这个仇怨其实是比较还算比较还原，但是就是在电影里没有漫画里那么纠葛那么深， 就是很 简化了。 实际上是有误会吗？就是、 实际上没有误会，实际上是黑福分去，就是黑福分去那个袭击海王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些就是原因去袭击海王的时候误伤了他的父亲，就是亚瑟的父亲在那一次里后来重伤死亡了。等于说他和黑分从一开始是有杀父之仇的，然后他去复仇的时候又误把黑福分的父亲给杀了，所以两人之间就结下了一个互相把父亲杀了。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版本，就是说好像是因为他的父亲要死了，然后他做事不管，然后才产生了一个误会，所以我才这样会问一下去澄清。 对，就是在新五二的设定里边，他们是其实是互相之间是有， 实际还是有 对 有这个事实。 其实这个就能说到沈博士的身份，就是在电影里边，沈博士只是一个就是在彩蛋里出现的，然后在 正片当中 正片里边就戏份很少这样一个人物。其实，在漫画里，他和这个亚瑟的父亲是旧识。当亚瑟的能力初展现的时候，他是先去他的父亲先找到了沈博士。然后沈博士一直在致力于亚特兰蒂斯的研究，他也想发现这个海底的城市，他当时就跟得到了宝一样，他想公开来研究，但是他亚瑟的父亲是不同意的，然后他就那你不同意他就要想歪招了，然后他就去找了黑福分想去得到亚瑟的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才让黑福分不小心把亚瑟的父亲重伤了 啊， 对， 是有这样的一个 渊源。所以在这个情节当中还有沈博士的出场。 对， 当然在这个我们看到影片的彩蛋当中，我们的福分同学和沈博士也是相遇了。我们这位来自奈良的小鹿说 Q 版的反派， 我们这位小鹿同学说遇见我是你的福分，遇见大家是我们的福分。 感觉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是吧？ 是 他这个造型其实也是非常还原的， 漫 话里就 是这样，大家觉得好像这个形象有一点 自带 Q 大脑袋苍蝇头什么的， 感觉比例有点失调。 但是其实你要是看了这个漫画，你就会知道它完完全全就是 漫画跟漫画里是一模一 样的 基本上、 嗯、 对。因为我在那个就是一个普通场里，我二刷的时候看一个普通场的时候，就是全场大家其实都很安静的在看，只有当这个黑蝠鹼戴着头盔出现的时候忽然场子里都笑了，就是反派自带， 我也有 自带了弹幕版， 自带了一个、 嗯、是其实说到造型方面，因为有很多粉丝他是因为这个我们演员海王的这种外在的这个造型被深深的圈粉了、嗯、但是大家知道之前海王的动画片当中这位骑着海马的同学就是我们的海王，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也算是给我们海王同学扬眉吐气了一把。 像这个泽贝尔王国他们就是已经骑了这个海马坐骑、 嗯、 电影里超级酷，这个海马、 嗯、 包括它这个鳞片，你在这个表现力好的影院你会看到这个海马非常的好看、嗯、 是我其实这是给海王留了一些面子，没有截这个动图，动图更加 就是你那个幼年亚瑟就是在海里跟海豚一起游的、 嗯、 跳跃的那个场景、 嗯、 其实在这些早年的动画里古早的动画里有亚瑟和海豚同游，也非常的尴尬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电影还是因为我们演员的精彩演绎、 嗯、 以及我们这个导演和我们这个造型师的非常出神入化的这种设计哈， 对，为我们正确树立了一个海王的形象、 对、嗯、而且这也是漫画当中的一张图哈、 嗯、 这是我们的海王和梅拉一家，其实在漫画当中他们还是有一个宝宝的， 这是 好像最后 的故事了、 嗯、最后好像这个宝宝还不幸的遇到了一些 黑蝠鹼给 对 突然海面窒息而死的、这个、 害死 的、 对， 包括大家来看一看，哎，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吗、 嗯、 这张漫画当中的海王是有一个钩子手， 对， 嗯，那电影里有没有可能沿用这样的设定、 嗯、 应该不太， 我觉得 可 能不太会， 电影主要还是这个 新 五二的这个设定、 嗯、 对， 所以 这个就比较古早了， 嗯，这个钩子手的它就不属于我们新五二这条故事线的， 对，这是很早的， 这是 以前 的版本， 之前的版本了、 啊、 对， 嗯，那我们刚才给大家来聊聊我们这个电影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角色，对于奥姆小优你这个这么有执念你对于奥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 这个角色 对，我刚才已经说完了， 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为自己的男神证明一下了， 对，是这样的，就站在亚特斯兰蒂斯人的角度讲，他不是个反派， 对， 他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是一个反派。而且 我就是当那个电影里说到他把所有的垃圾扔回给人类的时候，我只想说干得好， 让你们不注意环保。 对， 所以也告诫所有的小伙伴啊，要就是提倡绿色生活。我们平常生活要环保，比如说你去海边玩的时候，不要往海边。就是扔各种各样的垃圾， 对，不然奥姆会很生气， 咱们奥姆给你扔回来 是的啊，看看我们这个涅柔斯国王，他在电影当中是梅拉的父亲，但是在漫画当中好像有一条线， 就是其实是婚约关系， 婚约关系、 嗯、 对， 嗯，所以这个算是改动稍微大一点的地方， 算是一个改动吧，对、 嗯、还有这个维科、嗯、维科算是这个 维科在电影里边呢就比较简单了、 嗯、 一个导师的身份、 嗯、 非常传统的一个导师的身份、 嗯、 但其实在漫画里他的身份更复杂， 嗯， 他才是幕后黑手， 他才是幕后黑手，为什么？ 他就是为了想让海王登上宝座， 他为了想让，因为在漫画里边、 嗯、 奥姆和亚瑟的关系没有像电影里这样， 嗯， 就是奥姆是愿意让亚瑟回去，他愿意让位给他， 嗯， 但是亚瑟他不想回去， 嗯， 然后维科为了让亚瑟回到亚特兰蒂斯，就在背后搞事， 嗯、 然后就是最后导致了奥姆上岸，就是单挑了那个正义联盟。 嗯， 哇，所以这也是一位幕后黑手。 对对对， 嗯，但是在电影当中好像就是感觉就是塑造的会 就是一个忠臣的形象， 对，忠臣嘛，然后就所以有很多漫画粉说就。 嗯， 他什么时候黑化 大家会觉得黑化的概率大吗？ 我觉得可能不太会，因为 这一次如果要再往后讲的话就会很复杂，会有很多支线出去。 对，而且我们这一部海王电影整个观影下来给大家感受是非常轻松和温馨的、虽然说中间也会有非常刺激非常揪心的这种打斗 场面。 很简单，他的黑化的目的是为了让亚瑟回去继承王位、现在亚瑟已经继承王位了，他为什么要黑化， 顺利的拿到了三叉戟。刚才其实在讲述的过程中也给大家简单的比较了一下出现在漫画当中的剧情以及电影当中的剧情都有哪些异同，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魅拉的父亲啊，或者说黑蝠鲼啊，还有沈博士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哈。那这部电影海王它在整个 DC 电影宇宙当中大家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尤其是这回上映之后取得如此成功啊，16亿了， 就像这个票房来说它肯定会让华纳更有信心吧。因为大家也知道之前 DC 几部电影是大概什么情况。然后呢这个海王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全村希望吧， 全村的希望、 因为大家之前都拿它开玩笑嘛。但是没想到就是他会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好玩的故事，包括他会跟正义联盟有很多的联动。那么通过这个海王电影把这个角色介绍给了大众，那么大家可能会更加想要了解背后的故事。那么也有利于这个 DC 后续电影的一些开发，包括和正义联盟全员的这种联动。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可能更多的 DC 电影的作品它的一个风格基调可能是偏冷或者说偏沉重一些的，但是这次好像我们从大荧幕上面看到刚刚也说到了就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活泼，或者说有非常娱乐化的这么一种呈现。当然也有人说是温子仁导演拯救了这部电影，或者说他拯救了 DC， 大家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呢？ 这个可以说是互相的成就吧。这个其实温导他自己的这个风格大家是很了解的，他也不太适合，他如果真的黑暗了那就变成恐怖片了，那这电影没法看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电影里有很温子仁的东西，但是他自己在采访里也有说到，他说他很喜欢这个他很喜欢拍他自己喜欢的电影， 他自己 喜欢的就 是 大众电影、爆米花电影。那么就是我们看到的这部标准的这种爆米花电影，它有你喜欢的娱乐性的东西，有这个非常大的场面，然后同时他又给你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么他把这个 DC 曾经的这么一个不太受重视的人物重新的介绍给大家，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呢，翻新了大家的一个期待吧。这样 如果没有温导可能很多小伙伴对海王的认识还停留在刚才骑着白色小海马的那张图上。 可能很多人从海王印象就是生活大爆炸里边那个，然后就是 Ray 就表示海王真不怎么样，就那个 就是表达的非常直接啊，一点都不留情面。那刚才说到温子仁导演，其实都说温子仁导演拍电影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小博大， 没错， 就是投入很小，产出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 没错。 这点怎么理解？ 我们这部的影片好像它的 成本是1.6亿， 1.6亿美元。对，但是你看像现在就光中国的票房就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了。然后呢可以说他是非常的把钱花在点儿上吧。 花在刀刃上。 就是我们奥姆为什么头发的没有做那么短，就是因为没有钱做特效要深陷。 所以奥姆之所以要梳一个紧紧的发髻是因为不想去做他在水中就是发丝随 我们 水 省钱。 因为发丝飘动的特效都给男女主角。 像这个昨天在网上我也看了一个视频，是这个温导他自己讲述这个西西里战争的这么一个戏份。然后这里面说呢，这个有一段是这个特效演员从房顶上掉下来，这个场景有一个爆破的场面，然后呢导演说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爆破场景，但是把这个演员 CG 上去，因为这样比较便宜。你要是真的炸一个场景那 就 很贵了， 成本会很高了。 所以从这个你也能看到他这个省钱的这个方式很独特。 对，该节约的时候一定要节约，该花钱的时候也绝不手软。 而且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它不太好省钱的，你想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水下， 对， 那水下 那个各种特效都要一个一个去做， 实际上它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刻画的非常精致，而且这也是是一个。 所以海王如果有第二部的话，我们也期待就是散开头发的奥莫是个什么样子。温导也可以稍微的考虑一下。当然我们说确实温子仁导演通过他的这个杰作让我们更多小伙伴去了解到了这部电影，其实对新粉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部电影。那说到漫画呢，作为电影的原作，如果说我想去补漫画，刚才提到了有海沟这部作品，那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就是相关的作品可以看一看吗？ 现在出的就是海王相关的中文，除了就是海印窗的就是这两本之外，这两本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一本是精装版的 TVB 的形式，里边会多一些设定图，还有一本是所谓的分册版，分册版是它其实你可以拆开，它里边 这个可牛了。 对，它是第一次国内第一次采用国外的这个期刊的形式来做的一个形式， 而且它装帧非常的、就是。 对，然后除了这两本之外，如果还想了解一些海王，包括古早的一些故事的话，可以看一本叫《海王》，就是75周年的一个纪念版。 75周年， 对，你搜"海王75周年"，应该在网上也能搜得到。 实际上，如果拿到了这些漫画，有没有阅读顺序？就是我先来看哪一本，可能对故事更好理解。 新五二的话，你就直接看就可以了，因为这就是第一本， 这就是第一本。 而且我发现这个真的是每一册就像一个小杂志一样， 对， 就是美漫 出 的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内页好不好？我们以第一本为例，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像一个，就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去。 所以你看那个海沟那个海王就非常还原那个就是漫画里边那个形象。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海王在漫画当中的一个形象。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海王在电影 当中的还原。还有一本就是《正义联盟》亚特兰蒂斯王座。 正义联盟， 对，这里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奥姆上岸单挑的这个故事。 去，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后面，大家还可以看到梅拉，大家有没有看到？ 梅拉， 当然具体的这个剧情还是感兴趣小伙伴可以 对可以自己看一下。其实就是漫画是会的确是会比电影更有深度，因为它漫画有这个空间嘛，去开拓。 哇，你看这一本封面叫做 别 惹 梅拉， 看来梅拉的性格在漫画当中是不是有一点点小暴脾气。 她是一个女强者， 对，很暴的。其实就这本的故事也是，就是地面人惹了她，这的确是地面人惹她。还有一个就是她看到地面上有一些不平的事情，然后他很愤怒，他对于有一些不平等的或者就是犯罪的一些事情，他是看不下去的，他是想插手， 就是也非常有 正义感， 对， 非常有正义感 的一位超级英雄哈。所以呢，我们这个漫画，如果说大家想通过就是电影去介入的话，这个海沟是比较推荐大家的。 对， 如果学有余力的话，还可以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75周年。 七十五 周年是节选的一些章节，包括以前的古早漫，就是你可以在那里边看到一些就是海王的前世今生，但是故事不全， 对，还要自己 你可以再去根据那些再去补全它，再去研究它。然后中文的话也可以看那个正义联盟的亚特兰蒂斯王座，也是海王相关的那个章节。 是的，包括我看梅拉的造型，其实在漫画当中也是非常相像的， 对，非常 还 原， 非常 还 原那一头红发和那个 紧身衣，还原的。 是，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知道就是海王这个电影出了之后，可能也会对 DC 整个电影宇宙的一个走势产生一些影响。那大家如何去看待就是说未来的一个 DC 电影宇宙的发展呢？或者说海王这部电影在整个电影宇宙当中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像这个温导他自己说啊，他还没有考虑续集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华纳肯定已经在考虑续集的事情 了， 尤其是看到中国的票房这么高， 然后我们还是说希望通过海王然后串联起整个正义联盟的故事，然后呢也同时发展更多的这个 DC 英雄，让 DC 更多的感染更多的观众吧， 把 DC 宇宙更丰满的充实起来吧。 对，其实 DC 的人物很多，而且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那大家就是现在感觉 DC 电影宇宙作为粉丝来看，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这样，粉丝的话就没关系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说，我们都很了解，就是你 DC 宇宙有哪些英雄，有哪些大事件，我们其实都知道的了。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让不知道的人去知道的。所以一个很简化这些故事线，然后让你的英雄更容易被 普通群众接受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嗯， 之后再来挖掘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顺序。 嗯，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劝退了。 首先还是要让大家先看到我们的这个人物， 先看到， 问到这种方式， 看明白， 也是说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吧。 嗯， 所以我们也期待在未来的 DC 电影宇宙当中，我们这个众多的经典角色会有越来越多的联动，也希望我们的 DC 电影宇宙可以做得更加饱满，可以让更多的小伙伴去了解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超级英雄的精彩的故事。非常感谢我们的小优和木木做客直播间，谢 谢 两位，辛苦了。 好的，谢谢。 嗯，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 B 站账号啊，就叫做漫游嗨翻天，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周日的视频直播了。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 对，我们的群号是56755566693，欢迎大家。 错了，56755566693， 真的， 你是个不合格的观察员。 来，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群号，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群号是56755666693，没错吧？ 56755599， 欢 迎小伙伴们进 群来 玩。 嗯，好的。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4，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好的，我是宋。 我们下周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 拜。 Haunted by her side, it's the darkness in her eyes that so enslaves me. But if my love is blind,Then I don't wanna see. She's a mystery to me. Night falls, I'm cast beneath her spell. Daylight comes, our heaven turns to hell. Am I left to burn and burn eternally? She's a mysteryTwilight land Where all but love is gray Where I can't find my way Without her as my guide Night falls, I'm kept beneath her spell Daylight comes, our heaven turns to hell Am I left toNight of love, words tangled in her hair, words soon to disappear. A love so sharp it cut, like a switchblade to my heart, words tearing me apart. She tears again my bleeding heart. I wanna run, she's pulling. I just melt away. She's a mystery to me.